Katrina， 若伤哭可借膊头你，如何放心得了你？明天我再回来等你。Katrina， 明天他终会发现你吧。如看守天使那样美，等下去吧 ，It's okay，It's okay。残忍的单恋被你转离，我却在这里照顾你。Yeah, yeah。 如果比新鲜怎跟我比？我爱慕的却是我自己。Yeah, 真喜欢你，想要借你暗恋他去接近你。才可悲。Katrina， 如一生只有七十岁，已快将一半了，恋爱却无期。心死，还期望他喜欢你，谁会这么的不服气？竟有个人陪你一起，就似你。残忍的单恋非你转离，我却在这里照顾你。Yeah。自己也未爱得起， yeah， 应该最谦卑，但我却要妄想一世保护你，才可悲。残忍的单恋非你转离，我觉唔一定瞒过你， yeah。Katrina。